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中国评剧院白派剧团的一些情况，并向您介绍白派剧团当中的两位老演员花艳茹和王景明。听众朋友，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啊，喜爱评剧的听众呢就知道这是评剧《秦香莲》当中秦香莲见皇姑的一段唱，这也是白派的名作。小白玉霜呢，作为中国评剧院最负盛名的一位前辈艺术家，中国评剧院的先后又涌现了像小白玉霜、刘平、王冠利这三代白派演员。为了继承传统，中国评剧院呢又成立了以弘扬白派为己任的白派剧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白派剧团的一些主演还有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谈谈这些方面的一些情况。好，那么首先呢，我先把我们的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么首先呢是中国评剧院的副院长刘同院长。刘院长你好。 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啊，我得特别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下面我要介绍这两位呢，应该说是两位老艺术家了。喜欢评剧的人呢，一提起他们的名字，您真觉得可能是特别的熟悉啊。这就是啊，著名的老艺术家花艳茹老师。花老师您好。 好，观众同志们好。 嗯，啊，那么另外一位呢是著名的老艺术家王景明老师。王老师您好。 哎，观众们好。 真是这两位老师应该说是我仰慕已久的，因为从我个人来讲呢是非常喜欢评剧的，所以从小就知道这两位老师。那么今天呢能够跟你们进行交流，我也是感觉特别荣幸啊。那么另外呢我要介绍的就是白派剧团的团长王冠利。王冠利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 们。那么王冠利呢应该说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王冠利呢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介绍过白派剧团的一些情况和你个人的一些情况。那么一会儿呢就这方面的情况再做一些具体的汇报了啊，这回应该是汇报了。好，那么我们的嘉宾呢我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了。那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比如说中国评剧院的副院长刘同院长，以及呢两位评剧老艺术家 王景明老师、花艳茹老师以及呢白派传人、白派集团的团长王冠利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发短信过来。联通用户呢，您可以发送到8821876，8821876；移动用户呢，您可以前面加一个零，发送到08821876。我想我们的嘉宾呢会愿意跟大家进行交流。好，那么首先呢，我想先请这个刘院长呢来谈一谈，因为白派集团呢，大家都知道啊，目前的中国评剧院呢下属有评剧院一团和二团，现在呢又加了一个 白派团， 白派团， 对， 应该说这个白派团呢这个位置还是挺重要的， 对， 啊、上次来的时候我记着您介绍过，就是白派集团的刚刚成立啊，那现在呢已经运作了有几个月了，目前白派集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好，我来介绍一下。白派剧团从今年的四月份正式组建以后，到现在呢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嗯， 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主要以恢复一些白派传统剧目为主，像《打狗劝夫》、这个《剧碗丁》是吧？这些个传统的白派名剧，也是从此呢开始了白派剧团这个正常的在市场中的演出活动。最近他们还准备在天津去演出这个新复排的《剧碗丁》这个剧目。 嗯， 接下来呢还准备这个新创排几出这个现代的新剧目， 嗯， 比如像目前正在进行剧本创作的反映古王，反映这个曲域这个 京韵大鼓， 嗯， 这个一代古王小才武大师的这个艺术生涯的这么一个故事，叫金嗓子古王小才武。 嗯， 啊，这些新剧目呢会随着白派团的今后的这个艺术生产的这个安排呢，会推向市场，送给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嗯，那应该说当时呢，这个白派剧团的成立呢，也是各方非常关注啊。当时上马的时候呢，应该说也是方方面面全都考虑到了。从目前运作的情况来看，困难多不多？ 嗯，确实是有困难。 嗯， 困难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团啊刚刚组建，它的整个编制啊，不健全， 嗯， 人手比较少，目前这个团总共的人才12个人， 嗯， 包括演员包括乐队，所以他在进行正常演出的时候还需要靠我们剧院其他的团的支持，甚至有时候是要请外面的一些个演职人员来支持， 嗯， 所以进行生产的时候呢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对，其实是正常的， 对，这是正常的，嗯，啊，但是呢通过演出的实践来看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还非常喜欢白派艺术， 嗯， 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嗯， 啊，比如说我们到这个天津的宝坻啊，到天津的这个东丽地区演出的时候，基本上是座无虚席的，啊，最近他们在这个北京演出的几场戏也是非常好， 嗯，应该说当时成立的时候呢，也是为了弘扬白派艺术嘛，应该说现在这个目的呢还是达到了， 对， 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遇到一些困难。实际上这也是正常的，我们慢慢再克服吧。 对， 嗯，随着白派剧团的演出呢，大家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多，应该说白派剧团的影响力呢会越来越大，这样他往前走呢就会越来越顺一些啊。那我想这方面呢，这个王冠利是不是也是深有感触？ 是， 嗯，这个王冠利呢，应该说你这个演出也比较多，目前呢又担任这个行政工作，又是团长，而且社会工作也比较多，那平时是不是精力也挺有限的？ 是，有点累， 嗯，有点累。平时这个白派剧团的演出，你都是主演吗？ 嗯，差不多吧。 啊，最近是参加什么演出了？ 28号在天津东里区有一个剧碗丁。 嗯， 在这之前呢，在北京演了3场剧碗丁， 嗯， 还给那个99春阳节的时候演了一场，折子，还有就是我们团的那个《劝爱宝》。 嗯嗯，哎呀，这个王冠利呢是97年就调到了这个中国评剧院啊，是从天津调过来的。 对， 而且呢，在评剧院期间呢，还学习了这个大鼓。 嗯，我是96年的， 96年学的大鼓， 啊，败落了是。 所以刚才呢，刘通院长也提到，你们要新上马一个评剧，就是反映这个 骆玉笙老师 的这个一生的一个剧。 对， 那是不是也是根据你量身定做？ 哎，是， 嗯，因为你本身不仅能够唱评剧，而且还能够唱很棒的这个大鼓。 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咱就不听你唱大鼓了，咱们只要说你的白派，好不好？好，听众朋友，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演艺沙龙的戏曲版。那如果呢，大家想跟我们的嘉宾呢进行交流，可以发短信过来。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今天到场的有中国评剧院的副院长刘彤院长，还有我们两位老艺术家王景明老师、花艳茹老师，还有呢白派剧团的团长、白派传人王冠利。好，那么应该说今天我们这次节目的两位主角呀，应该说是我们的两位老艺术家。嗯，那下面呢，这个刚才两位年轻人，呵呵，刘院长，我这么说不介意吧？ 非常对， 两位呢已经给垫了一下场，那下面出场的应该是两位这个评剧老艺术家了。那提到这个花艳茹老师啊，您是唱彩蛋的。 对， 我记忆犹新的，像您演唱的这个《杨三姐告状》里边的角色花为媒，还有顶锅等等的啊， 对， 这些都是您的代表作了。 对， 那我想这样，老的观众的应该说对您是比较熟悉了，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喜欢评剧的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对您还不大了解，您要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的， 那 我就说说，我呢就是从七岁啊就在联剧团学习。那个学戏的时候就是学老戏，学了很多老戏。后来呢就是士兵剧团和李兰，奚梦霞走以后就和李兰，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呢，后来跟中国评剧院合并，才挖掘的文化大革命啊以后才把老戏啊又挖掘出来。以前呢是挖的是杨三姐跟花为媒，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了，就是说这些个古装戏啊都是放毒，就放下了。后来排了很多，评剧院是与时俱进的，跟形式， 对他们排了很多与时代很 对，跟时代，这时代啊号召什么什么什么反右啊，什么什么反贪污啊，反正这些个呢，他都跟着形式排戏。据那个作家也好，写出来马上我们这儿排着戏，那儿就写着，这儿随时就剧场就在这个排练场里就排着。评剧院的以时，这样的话对我们一个老演员来说是个锻炼，也是个促进。那么我同时呢跟我合作的这些人呢，像这个杨三姐里头跟我合作的人就高拐子，就是王景明老师。那么还有呢就是赵丽蓉，他在这里的呢花为媒里他就有点软妈，杨三姐里他演妈妈，我呢也是在这戏里的，也是我演的是费氏，还有演王太太，就是吕月娥的妈。我们还排过呢吹鼓手告状，王景明呢就演局长，我演局长夫人，他演大表姐赵丽蓉。我们这些年呢都是同时合作的。后来呢就是想继承西路评剧院呢，既是东路有了呢还要继承西路评戏，那就让找几个有嗓子的演员呢唱西路。西路是高亢的啊，那个调门是非常高的，唱上也是多的。这样呢给我选了一出顶锅，我在里头演婆婆是主演，赵丽蓉就给我演了个配角，演了个贺大婶。这也是我们同时的七个彩蛋的戏。这戏相当不错的，可是都没有留下什么录像，那会儿都没有 呀，非常可惜。 可惜只留了一个盒带，这个盒带还是天津给我，人家留下的，我们自己都没有留下，很多东西没留下评剧院那会儿。这样呢我们在同时呢在一个戏里头呢互相都是有促进的。我们在一起啊，虽然呢赵丽蓉也是彩蛋，我也是演彩蛋，都是让解放前的小的时候学戏都学旦角，不是完全都是开始从十几岁几岁就是彩蛋，不是，都后来通过演戏，通过人的性格，通过人的嗓子，你的条件，这样的话我们都形成了彩蛋。赵丽蓉过去是演主演的，也不是完全彩蛋，后来是评剧院的这几出戏里头给我们都是彩蛋的行。那么我们俩同时在一个戏里头，从来他用赵丽蓉的话说，就说呀，这个一个戏里头有咱们俩彩蛋，没有你花艳茹不嫌我，没有我赵丽蓉不嫌你花艳茹。对，那就是说呢，我们创作的是绝对是两个性格的彩蛋。 同时又是鱼和水，谁也离不开谁。 谁离不开谁？而且他还有一句话，平时我们也有点小离戏。你有色儿，你演欢的啊，我演蔫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他演幽默的，让我演开朗的。 哎，我们同时啊，在排练的时候，在创作角色的时候，互相都有很大帮助。 嗯， 所以我这个老搭档一走啊，我也是很想他的啊，很想他的。所以呢，他也是走得早了点儿。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吧，我们也是逐渐的吧，从剧院的培养到戏曲对我们的锻炼。我们个人呢也成熟了，可是也老了， 嗯， 我都快80岁了。 哎呦，我刚才本来想留着一个底呢，让您给漏了。你看刚才您这么一介绍，这个思路多清晰呀、啊！谁也想不到呢，这个花艳茹老师呢已经是将近80岁的人了。 哎、是的， 这身体真是太棒了。而且通过介绍呢，可能一些年轻的喜欢评剧的朋友呢，对您真的是有一定的了解了。这个历程真是太长了啊！ 我最近呢、啊嗯、跟白派排了一个聚耳钉， 嗯， 这个聚耳钉呢，我又演的恶婆婆，我一看呢，我这一上去啊，观众还是很喜欢，唱了几句四句老评戏，观众就鼓掌， 嗯， 就是26本，什么也没有，就那么四句，哎，哪次唱都是那么欢迎鼓掌，说话也是，这婆婆是很可恨的， 嗯， 所以我对这里的我呢是很喜欢白派。嗯，我还愿意啊介绍一下，从我的说话里头、啊、介绍一下是谁，王冠丽。 嗯， 这王冠丽一来北京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劝爱宝。劝爱宝呢是我给他说的，得给他介绍小，我想当初跟小白双拍的劝爱宝、 嗯、 我的那个媳妇，他的那个二婶儿。那么小白双的一举一动我都告诉王冠丽，因为王冠丽住的旅馆里，我到旅馆里一字一句的去说、 嗯、 后来呢我给他们排起来的，把这戏成立去排起来的劝爱宝，就制定到服装都是我跑的剧装厂去给做的、 嗯、 就说我个人呢为什么这样呢，我一个是喜欢王冠丽，王冠丽这个人呢还是好、 嗯、 有很多地方像小白玉霜、 嗯、 小白玉霜啊不仅是啊艺德好啊，人呢也好，人的品德也好， 嗯， 那要是说起他了呀，有机会我要多跟你说，要说很多他的故事。 行，没问题，咱们到时候专做一个小白一双的一个专辑。 哎，对， 那个时候再来介绍。 王冠丽这个人呢、嗯，他有一什么最大好处呢？这个人有好多地方像他，从他的做人，到他的对人的尊敬，到他学习的勤奋，这一点呢，我觉得他在继承上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将来我是很有大希望啊，他继承得很好，把白派继承下来。 嗯，那么看来您对于这个王冠丽还是非常看好的。 对，我很喜欢 的。哎、嗯，从目前来看呢，他干的也不错呀。 不错。 嗯嗯，看来您这个认的还是挺准的。好，那么刚才呢，花艳茹老师呢，你看将近80岁的人了，说的真是条条是道，我根本就插不进话呀。好，那么下面呢，要给大家做介绍的就是著名的评剧老艺术家王景明老师啊，王老师您好， 你好， 该轮到您说话了，着急了哈。王老师呢，这个在评剧界呢也是非常有声望啊，他呢也是一个多面手。在花花梅当中呢扮演了角色，而且在众多的一些剧目当中呢都扮演了角色。那王老师您也做一个介绍。 首先要感谢咱们北京电视台给我们这么一机会跟广大这个评剧爱好者一块儿聊聊。 嗯， 近几年来作为咱们评剧来说呢，不是那么太好， 不是特别景气。 对，景气、 嗯、 为什么呢？就是形势，社会在发展，我们呢有某些地方是跟不上这个步伐，跟不上这步伐， 有点滞后。 对、 嗯、 没有什么拿出好的新本子那么抓住人，排了几个戏观众都是不太喜欢，没有什么拿出好的新本子那么抓住人，排了几个戏观众都是不太喜欢，台上演出的这些个戏也还是新凤霞呀，小白一双啊，洗澡啊，小女婿，这戏我们跟新凤霞都是一起那么过来的，都是那么过来的。还有花为媒，现在我们那个 古乐老师有的时候一出去演出， 嗯， 也是就是这几出武装老师呢留下的这些个东西， 当然这些还都是精品， 对， 之所以现在久长不衰呢，也说明了他们的这个富有生命力，也是精品。 那相声界呀，弄些个小品呢，其实这些个我们平戏怎么会不能弄呢？ 嗯， 太容易了，我们但是就是没跟上这些个东西。 嗯， 其实跟着这几句东西呢，观众是会看，爱看我们的，会爱看我们的。嗯，我们在这方，中国评剧院的领导在这方面也着手考虑这些个问题。我们年轻的人，他为什么跟不上来呢？有一帮学生欢迎。 嗯， 你特别是我倒不是夸我自己，就是我这嗓子，就演这个高贵和，到哪儿都认识。 嗯，不过呢，说到这儿呢，这个，王老师呢，不仅是唱评剧非常有名，而且在近些年呢，您还参加了好多影视作品的拍摄。 是，剧里头当然也是更多了。 嗯、 最近拍在那个《小兵张嘎》里头，我去那胖墩的爸爸。 哦， 胖墩爸爸，他这原来他的这个本子我没着实看过、 嗯、 看过咱们老的那个小兵张嘎， 嗯， 现在拍的这电视剧呢，他就说这个胖墩爸是干嘛的呢，是演皮影的。哎、 嗯、 我说这挺好玩的， 比较适合你。 我说哎、嗯、就演的还挺不错，观众也挺喜欢， 嗯， 也挺喜欢。这就是什么呢，他电视剧它跟我们戏曲就不一样了， 嗯， 戏曲你那闯腔，那个人的那排法、 嗯、 选择人，电视剧好办，电视剧你一排什么样人，导演一说你会有表演能力的就能行了， 嗯， 你就这个戏曲它就比较难一点， 说学逗唱， 对，他在台上出去像不像、嗯、这些个东西有很大的奥妙的地方， 真是！你看，听了这个王老师一说呢，以为您啊，您看又唱戏吧，又参加影视作品的拍摄吧， 嗯、 还对于我们评剧的发展呢，又那么的这个研究啊，担忧也好，或者怎么样，以为您呐、啊，可能也就六十来岁呢。但是我就要跟朋友们说了，王景明老师啊，跟花艳茹老师是同样的年纪，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 是， 哎呦，听着您这表达呀，真是想象不出来。 其实我们俩搁一块堆呢， 啊， 就156岁 了。对，哎呦，真是这个身体真是太棒了。 最近呢，我们白派剧团呢、嗯，他们也拍了些戏，拍了些还不错。 嗯， 说到白派剧团嘛，这个第三代传人嘛， 嗯， 那个惯例从天津调过来，挺不错。 嗯， 这个人呢，老实好学，但是呢，演戏就是太少了。 嗯。 太少了，这个演员没有在舞台上锻炼机会，那是不行的。非得在台上让观众看行不行？这是一个试金石啊。 嗯， 那是锻炼的人呢、啊。你自己不好，人家就不看呢、啊。你好了，人家给你鼓掌啊，下次人家还来啊。 嗯， 惯例这个人呢挺不错的，我们。院里的领导也非常重视这问题，尽量呢，找些合适的本子。其实我们过去演了好多呢，像小白霜留下的，什么的李双双，当时人家是电影了，我们也给改过。 嗯、 那个，这个苦菜花，那仨团全演差不多的，都演这个戏。这个现在也着重的呢，考虑这方面的。考虑这方面，关离这人挺不错的，扮相也好，他也年轻， 还真是这个苗子是一个好苗子， 是 还需要这个老艺术家们传帮带， 是 啊，我知道王冠利呢是真是人好。老实，不爱说话，而且到这个到节目当中呢，也不爱说话。 是， 不过今天呢，刚才老师说了得锻炼，一会儿有机会还得让你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评剧院白派剧团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评剧院的副院长刘彤院长，以及呢两位评剧老艺术家王景明老师，还有花艳茹老师。另外呢，还有白派剧团的团长和白派传人王冠利。好了，那在 上半段的时候呢，他们都分别的跟听众朋友谈了谈啊，应该说大家对他们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应该说这个评剧啊，确实有一个老的传统，就是一颗菜。我记着原来中国评剧院排的很多戏啊，你像那时候小白一双啊，什么新凤霞呀，甚至西彩莲啊，那都是大角儿了。最后呢，为了培养马太啊，推出新人，提携新人，最后就围着马太来演。啊，应该说马太也受到了很多的锻炼，最后真是成为了大家喜爱的评剧演员，是吧，华老师？ 嗯，马太有很大贡献。 所以现在呢，又开始了，就是很多老艺术家呢都在扶植和培养王冠丽。那王冠丽刚才呢听了两位老艺术家老师的他们对你的期望啊，还有这个听众对你的这个期望啊，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比如说对于白派艺术的发展有些什么样的考虑吗？ 我们现在还是继承传统戏的这个阶段。那个真的特感谢这些老艺术家对我的关怀。像这个花老师这么大岁数了，打我来了北京一直特关心我，这个真当孩子这样。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排那个去爱宝，就到我住的招待所，我记得有一次去还刮大风，然后那个一招一式的给说完了，那个经过这个我们这段这个时间的努力啊，后来那个音配像录出来之后，领导看了就说，哎，这出好，这出表演上有很大进步。我们这个传帮带好像就是评剧院的一个好传 统。 真的挺好的。这个我们排剧耳钉为了这出戏呢更出彩儿，为了给我们拔高，我们就请了花老师。结果啊，这个花老师在戏里边呢扮演的是一个恶婆婆，可是台下真是可亲可爱，我们全团的人都特感动，跟我们一块吃饭。排戏一排就一天，特别辛苦。老太太精力也特好，从来不说累，比我们还投入呢。 真是80岁的人了，真是不容易啊。 哎，不容易。也从来不打车，我们总说哈，就千万别太辛苦，尤其下午回家的时候，不用不用，我有月票。特别仁义，老太太。 哎呦，真是老艺术家呀。 真是。 而且你想想，把这么一个恶婆婆，一个反面角色演出来，底下那么的鼓掌，就说明得多精彩吧。 是一出场就是、 不是为那恶婆婆鼓掌，是为这花艳茹老师的精彩表演来鼓掌。 是。花老师那个，而且我们这个请花老师吧还特别好，是第一出戏就是刚那个就上演的时候啊，那个就给我们卖了4000块钱的票。 哦，自己出钱 的。就是剧院厅。演出钱。那票刚拿来，我们就卖出去4000块钱的，就是花老师的朋友帮我们。太有号召力了。还有就是觉悟特高，什么事都没有，就是第一次那个信报宣传我们的时候啊。写错了，写的是那个刚从沈阳调来的花艳茹。 哦， 帮王冠丽 演，还以为是花淑兰呢。 后来买票的观众说，这个那个花艳茹是真的是假的？ 啊， 说要真的不会是那个 沈阳来的 啊？跟是个，而且写的是77岁的那个花艳茹老师。花老师什么事都没有，一笑就完了，说他们说错了。 是，心比天地宽呐。那么说到呢，你在这个剧耳钉当中呢得到了花艳茹老师的指点。那咱们就放一段，看看你学的怎么样。就听一段《哭诉》。 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王冠丽演唱的《曲婉丁》当中的《哭诉》。哎呀，听了这段以后真的很过瘾啊！我也觉得这个白派真的是有希望了。你是第三代白派传人， 嗯， 第四代， 哎，第四代， 应该是第四代了，嗯，确实非常不错，很有味道，嗯。那花艳茹老师听着自己的徒弟演唱，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他呢是有一个最好的基本条件呢，是他的润味儿。 嗯， 哎，白派呢确实是靠韵味的。 嗯， 哎，它的韵味的里头呢加上小白一双的节奏和他的口齿，这三点呢，那是一般的是我们自己人听我都找不着他哪儿喘的气。 哦， 跟他同场，他有大牌子唱的时候，圈爱宝我们在一块，我就找不着他那气口在哪儿喘的气。 嗯， 小白霜是有很大特点的， 偷气 啊， 嗯， 那他的真是，他的我们讲是偷气换气，像这些地方上，我觉得冠丽呢有一个基本条件是他的音色，再一个呢就是他的人呢，他的扮相和表演，确实有小白霜的那个 对 意思。 对，我是回忆起小白霜原来的一些照片，跟王冠丽很像。 对， 嗯， 他那个素质上，就你给你感觉。那大方样那真是小白霜人呐， 大青衣的感觉。 哎，我还有一个告诉惯例的，我说你将来呀，你要学小白霜，小白霜九尾狐演老鸨子， 嗯， 那是活脱的高级老鸨子， 嗯， 演得好， 是 那是演员呐， 嗯， 演什么是什么， 对， 不是光演大青衣的， 嗯， 而且得撒得开， 嗯， 这些地方上呢，我们还有在努力啊。他演戏呢，还需要多演。 嗯，有这么好的条件就得是在舞台上磨练，所以这机会必须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136尾数是0579说我是一位学生，听了你们的节目呢，对这些老艺术家啊非常的敬佩，说你们拥有纯粹的艺术人生，我们永远爱你们。嗯， 谢谢的，谢谢， 真是对大家还是有鼓励啊。另外呢，哎呀，有点时间关系来不及了。这个4965也问说，听说白派挺不好唱的，说现在你们上了演，最近能看到你们的一些什么剧目？ 啊，我们最近要跟那个什么河北的百灵音像出版社， 嗯， 就是我们要把白派上演的这几出啊压成光盘， 嗯， 他们已经跟我们签约了， 嗯， 然后我们就是最近要做这个事 儿啊，就是印完光盘以后要销售， 嗯，对， 哦，非常好， 然后就， 嗯，留下一些资料， 嗯， 同时呢也能够满足喜欢评剧朋友的一些要求， 对， 嗯，另外呢，刚才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学术性的，就是说白派是不是特别难唱啊？这能不能三言两语咱们就说一下？哪位老师来说一下？嗯， 反正白派这个条件应该说。 要求比较严格， 哎，对， 嗯，另外韵味啊也比较浓厚， 对， 嗯， 他那东西不好学是因为不是在表面上， 嗯，所以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嗯， 他的板子气腔特厉害， 嗯， 白派的板子气腔韵味儿， 嗯， 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嗯， 所以确实是没有条件的不好继承， 对，嗯。 所以呢，这个如果您喜欢评剧的话呢，再多一听一听白派，可能您就能够从中的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啊。好了，那么我想问问两位老艺术家，那应该说呢，你们岁数都将近80岁的人了，当然身体还挺棒的啊，不过呢就是早就退休了，应该说还是跟家里呢能够安度晚年了，但是你们还是呢出来呢又到这个白派剧团来发挥重要的作用，应该说你们这个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敬佩，但是你们从内心来讲，其实当时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配着你们这样去做呀？ 我说一句话吧， 嗯， 我一句话呀，我就是还是我不管是跟家里人，不管是对外人，和我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别人就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出去，包括我的儿女们关心我的，我的女儿也说演完了剧二厅就告诉别演了别演了，太累了太累了，后来我就给他们讲一件事儿，我说你们我的孩子和我的母亲，我的母亲95岁才走的，我的母亲和我的孩子都是吃评剧呀这锅饭长大的，那么我到现在来往这锅底下添点柴火是我应该做的，就这么一句话， 就是对白派对这个评剧是太有感情了， 对， 好，咱们听几句花艳茹老师和王景明老师的演唱。 耍钱闹鬼的，你管他漏啥呀？ 那还有丫头呢， 那是除了品的人了，更甭惦记着了。 那就走了吧， 走了吧，哎，走 了 吧。有拐子儿，能背轮 费是家人我忘了事儿。 常人就把这个小女卖， 你去卖野药，我去钓大鱼儿。 金毛驴出力了大门外，叫声老娘子听个仔细，依我说你先骑驴头几年走， 你这一瘸一拐的更累人， 这才是你疼我 真是惟妙惟肖啊。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花艳茹老师和王景明老师呢演唱的一段杨三姐告状当中，这个高贵和也就是高拐子和他这个妻子费氏演唱的一段这个叫夫妻跑驴。每次到演唱的这个时候都特别热烈的掌声送给你们。 是 啊，哎呀真是时间太紧了。时间太紧了，那么最后呢，这个这样吧，这个刘同院长呢还是要求我说给他2分钟说点什么。 那个首先我代表中国评剧院的广大的在职的演职员向我们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和很多个离退休已经多年的老同志都一样， 在发扬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对中国评剧院的青年演员进行传帮带。这么多年以来，剧院的艺术生产离不开他们，他们不计名利，不计报酬，无私地为我们剧院做的奉献。就像刚才老师说的那样，这个剧院融入了他们的心血，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非常崇高的一种敬意吧。 嗯， 同时呢，这个老艺术家们的这个在舞台上的这些活动呢，也为我们广大的评剧观众呢带来了一些欢快和幸福。前几天我带着国院老师去平谷参加一个业余票友大赛的一个活动的时候，这个活动举行完了以后，国院老师呢台上这个现场发挥呢唱了一段，结束之后呢，有一位评剧观众走过来，紧紧地拉住国院老师的手说：“哎呀，我终于见到真人了，国院老师，我死都值了。” 嗯， 我也代表观众朋友们向他们表示感谢。 嗯。那我想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对于我们的老艺术家们真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了，应该说是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是祝愿我们的两位老艺术家王景明老师、黄艳茹老师呢能够身体健康，再为我们呢奉献一些非常精彩的评剧的一些剧目和选段，好吗？谢谢， 谢谢， 嗯， 谢谢。 同时最后呢，我也是祝愿我们的中国评剧院的白派剧团能够越办越红火，尤其是王冠丽能够接好白派的班，嗯，让这个白派艺术能够传承下去。 哎， 嗯，真是由衷的祝愿你们的演出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爱，好吧？嗯， 好。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京剧《望江亭》是张君秋先生的代表作，他优美的唱腔不仅受到观众的喜爱，也吸引了许多专业演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春霞演唱的京剧《望江亭》。 Thank you. 刚才是杨春霞演唱的《望江亭》，接下来请您欣赏于魁智演唱的《上天台》。 刚才是于奎志演唱的《上天台》，接下来请您欣赏孙悦演唱的《搜孤救孤》。 连累他受不信开言，面对公孙兄们笑点来语，只听您若是带三弟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啊，你来打 是一我到如今追寻还有谁因为忠良舍了岂能脱贪我成绝了后人无奈我少之罢就见我那妻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搜姑救姑》，听众朋友，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